要啊恐吓他们，要么哀求他们。 对，要想有个开头， 得先把他们弄醒啊。 夜晚的路灯摇摇摆摆，我隐踪的孤单忍耐。 别住啊！ 本地的流氓就够多的了，不要外地的。 你说谁呢你？ 呸！臭流氓！嗨， 瞧变样了吧？那就是刚才那位大叔，他先从门洞里，那你至少没疯了。 他们忽然看到一个穿黑衣的中年人从门洞里走出来，去敲女邻居娜达莎的门。此人正是瓦辛卡的父亲萨拉法诺夫。 亲爱的娜达莎。亲爱的娜达莎， 都疯了吧？又是谁呀？ 哦，娜达莎，这么晚了，我是安德烈·格里高里维奇·萨拉诺夫。 是您呀？对不起，我没认出你。 娜达莎，这么晚了，但是我需要您。 哦，我这就开门。 这女的25岁不会多呀？ 那老头60岁不会少啊？ 老头生命力太旺盛了。 是啊。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，至少不会有老婆。小伙子，你说有个小伙子， 你看起来还挺年轻的啊， 是小儿子。 我想他一定有不少儿子。 你猜怎么着？ 怎么着？ 同这个小儿子认识认识。 谁小儿子？ 就是同这个安德烈·高里高列维奇·萨拉法诺夫的小儿子。 你干什么？ 暖和暖和呀啊！走啊，先暖和暖和再说别的。 我一点都不明白， 走啊！ 你想弄到警察局啊？今天 走。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萨拉法诺夫家门口，屋里，小瓦辛卡正在伤心的写着给娜达莎的绝交书，姐姐妮娜在做家务。 娜达莎，我多么爱你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像我这样爱你，有朝一日你会明白过来的。现在你可以安心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恨你，永别了。糟啊， 你赶着写完了， 关你什么事儿？ 好吧，那你就自己把信交给他，然后啊回来上床睡觉。 你爸爸去哪儿了？ 我哪知道。 哎呀，三斤的他溜哪儿去了？ 这是什么？ 妮娜发现了瓦辛卡要离家出走的背包。 你把他上哪儿去？ 旅行去。 这又是什么啊？你拿身份证干什么？ 与你无关。 怎么不知道我要走吗？ 我要走。 什么？ 我要走。 你怎么搞的？真疯了！ 我要走！ 你这个恶棍，我真想揍死你！ 我不问你，你也别问我。 你就算不替我考虑的话，你也总该替爸爸想想吧？啊！ 你都不替他想，我干嘛要替他想？ 我的天哪！我讨厌你们！跟爸爸说，明天早上别叫醒我，让我一觉睡个够。 谁呀？请进。 晚上好。 你们好。 我们可以见见安德烈·高里高里维奇·萨拉法诺夫吗？ 他不在家。 哦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 他刚出去，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。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，他去哪儿了？ 我不知道，怎么回事啊？ 还有，他身体可好啊？ 父亲吗？还好，血压高。 血压高。哎呀，怎么搞的嘛！啊，他早就得了高血压了吗？ 早就得了。 哎呀，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，我叫布勒基米尔。 希尔啊， 你们找父亲干什么？ 啊，干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来，啊，对，来见见他的。 你们很久没见面了。 怎么对你说呢？ 这 最伤心的是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啊！ 对。 我不太明白。 你别大惊小怪的。 是啊，我不奇怪。可是你们从哪儿知道的他？ 这可是个秘密。 秘密。 可怕的秘密。 你别大惊小怪的。 算了，我们就是进了暖和暖和。你不反对我们在这儿暖和暖和吧？我们没赶上电车。是在外边的信箱上念到你父亲的名字的。 瓦辛卡以为他们两个人是坏人，偷偷地抓起了墙角的扫把。